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澳楼广东道的南风窗。今日呢是7月24号星期四的晚上。咁我哋呢今日人才仔仔呀，有我爆石啦，有阿 Sam 啦，有阿 Cat 啦，有简洛夫，同埋我哋今日又有个新朋友，我哋有 Wilson， 大家欢迎 Wilson 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son。 喂 ,Wilson， 你介绍下自己，你边度嚟嘅？ 我是香港嚟嘅，Made in Hong Kong 啊，就我做夜间嘅。同系嗰啲交通运输行业，所以呢就今晚第一次有机会同大家喺空气中会面囉。啊，好高兴同你一起再倾偈。 你喺澳洲几耐呀？ 接近20个年头啦。总就你自从2004年 SARS 之后呢，返香港呢系每年一次。但今年2014呢仲未返过去。咁就越嚟越唔想返香港，因为我哋共留意香港新聞嘅人就覺得香港真係，自從2012年我哋去助選，呢個變化真係好大，好似台長早兩個月過嚟咁講法，心都噏埋而家。 我諗除咗依個嘅點講啊，除咗喺香港政治嘅退化之外咧，有另外一個原因令到大家都唔想翻香港啦，就係、是、因為香港麥當勞咧就俾人發現咧係用咗福喜嘅產品。但係即係我近排同我太太咧個 conversation 就係因為我有 TV Pad 啊嘛，咁我係成日睇香港電視咁樣噶嘛。咁啲廣告咧，阿林海峰成日咧喺即係做麥當勞廣告嘅時候咧，都講到啲包啊幾好食啊，啲麥樂雞幾脆啊咁樣。跟住聽完個新聞，即係聽完個新聞之後，即刻同老婆講：哇，好彩！我哋唔係話翻香港，即係因為我翻每次翻香港，我都會食，即係咁喪食麥樂雞，因為我成日覺得香港麥樂雞好食過澳洲嗰啲嘢，咁所以而家就瀨曬嘢啦咁樣。今晚嘅題目叫做咧，澳洲麥樂雞究竟係唔係麥樂雞咧咁樣？咁咧我就做咗啲 research 喎，咁原來發現咧喺澳洲嘅麥樂雞咧，雖然咧佢哋話咧係全部都係用澳洲嘅材料啦，咁但係咧都俾人發現咗。近排六月嘅時候咧，都有一段好得意嘅新聞，就係咧麥樂雞咧俾人發現唔係用啲壞嘅肉啊，或者用啲中國嘅肉啊咁樣，但係咧原來發現咧澳洲嘅麥樂雞咧係外即係俾人發現咧係生嘅，即係咧。个出边个皮系做嘅，但系咧有个五岁嘅细路哥咬落去之后咧，入边嗰啲肉系全部都系生嘅，跟住俾新闻卖报纸卖咗几日咁样样。 系，我又有料爆啫嘛，啱啱谂起鸡嗰样嘢，系啦，咁啱啱谂起，因为我有朋友系科学家嚟噶嘛，佢咧以前咧佢系做嗰啲研究咧，就系点样种鸡咯，即系用啲贴嚟种鸡啦。佢话嗰啲快餐店啲鸡咧，唔系真系养噶，系用嗰啲试管种出嚟噶，嗰啲鸡真系冇头同冇脚噶，所以好多肉噶。 系咪真系冇头冇脚噶？ 系啊，佢话佢成个房都系种嗰啲鸡噶，系啊。 咁 我信嘅，因为佢以前真系读 science 噶，佢系读 biology 嘅，佢系专门研究呢啲用细胞嚟培植啲鸡噶。 哇！ 唔系，但系佢种牛都唔系好耐之前先至公布成功啫。 鸡一早种咗噶啦，其实佢哋唔敢乱咁拎出嚟咯，或者佢唔敢公布就系惊啲人惊啊嘛。佢話有啲即係講話，雖然用咩雞用咩雞，其實你背後佢用咩，或者係啲農場俾錢佢哋做一齊做研究，你都唔知噶嘛。 之前咧，我喺澳洲嘅時候咧，即係我去做即係上網都睇下究竟澳洲麥樂雞裏面嘅成分究竟係咩啦。因為早排咧，其實澳洲裏面都有一扎人咧就話啲麥樂雞其實係用啲泥膠整出嚟嘅咁樣。咁網上面咧就有啲即係佢話啲化學嘅即係粉紅色嘅嗰啲膠漿咧就做麥樂雞嘅，咁但係咧即係經過啲調查之後咧，因為啲麥當勞嗰啲好醒啊嘛，咁即刻咧就播曬片啊，就錄曬話啲雞啲麥樂雞真係由啲雞 即係用雞 係啦，雞胸撈雞皮整出嚟嘅咁樣，即係 100% 係雞胸咁樣，所以冇問題嘅，可以 因為佢哋種嗰陣時盡量係種少啲骨噶嘛，等個雞胸大啲噶嘛，同埋種出嚟嗰啲係冇頭㗎，佢話唔使斬㗎，冇頭冇腳㗎。 即係我覺得好陰功咯，其實聽喺喺香港食麥當勞，其實你會覺得係一件安全嘅事啊，但係即係點解原來去啲咁大嘅快餐店食嘅嘢都係可能係咁即係咁有問題嘅咧咁樣？ 唔係，但係我覺得係 lab 仲反而係好啲喎，反而冇咁陰功喎，你又唔使劏佢，係咪先？ 唔係，首先你入乾淨啲，利身先。大家其實多唔多食啲麥當勞啲咁嘅快餐㗎？ 我呢几年好少啦，因为我三高，咁变咗麦当劳。以前啲细路细咧就一定去，但系自从啲细路大咗都唔知我咧，我哋都冇去，我自己冇去好耐啦。 有需要咪去咯，我又你知我喺堪培拉呢边，你过咗九点零钟唔系好多选择嘅。 咁但系即系你有冇话顾忌下食落去究竟啲嘢系咪即系中国嚟啊，或者系点样啊？ 咁我冇喎、啊，我成日覺得澳洲依邊啲嘢係穩陣啲嘅，即係你可能我依邊你會食海鮮啊，食牛肉你都會放心啲，即係翻可能香港我唔敢食生牛肉嘅，我依邊會食咯。即係我成日覺得佢啲檢查係，但我就唔去，我申報先，我就好少去唐人鋪買嘢嘅，買肉依啲，我通常超級市場穩陣啲咁樣係咯 ，Uber 嗰啲啊。 我就比較少去麥當勞，盡量都避免，除非冇嘢去地方好去。你都知夜晚，譬如真係冇地方揀啦，冇選擇啦，咁先去咯。點解咧？因為我知道嗰啲油已經好唔健康啦，萬年油咁咯。因為我以前我手做麥當勞噶嘛，咁知道佢哋啲薯條炸，佢話佢一開根本嗰兜油咧就係由佢一開鋪，由佢一開檔一路都係用嗰兜油嘅，從來唔換噶。佢只不過會放啲化學嘢。清洁咯， 哇，唔系话 系啊， 正常啊，应该都会好古怪咁啲油。 喂，但系我觉得近几年其实麦当劳系澳洲麦当劳咧，尤其是即系走健康路线，即系喺个标板度话晒俾你听有几多 kilo juice 啊，有几多卡路里啊咁样，跟住又搞沙律啊，又搞 cafe 啊咁样，即系搞到个形象非常健康。做乜搞啲咁嘅嘢？ 咁佢计卡路里啫，但系佢冇话俾你听嗰啲油系点样清洁噶。 啱，喂，咁好似 Catherine 你有料爆喎，讲嚟听下喂。 我即系想讲翻就系嗰啲肉啦，咁好多人都以为食澳洲啲肉啊，我哋喺澳洲会安全啊，成啦，其实都要睇你买啲咩肉啦，同埋喺咩地方买咯。即系我成日去买餸系师奶嚟噶嘛，个个礼拜有几间肉铺我一定唔帮衬嘅。头先都 开名啦，开名一定要开名。 名我就唔想开啦，但系可以讲区嘅喺 Hershel 咯。台長都嚟過 Hershel， 你應該都知係大概邊頭啦。咁係咯，有主要係有兩間黑店咯，嗰度 係咪唐人鋪？係 咪喺大街啊？ 係喺大街嘅兩間都係。 係咪唐人開㗎？定係西人開？ 唐人鋪嚟嘅，係啊。其中有一間好多強國人幫襯嘅，好平嗰啲嘢。 喂，可唔可以講下有幾平？即係譬如可以點平法咧？ 譬如你買平時買肉，我買啲肉都$10一 key 咁啦，可能佢賣$700咁樣咯。 但系佢有冇表明话系即系啲肉喺边度嚟咁样噶？ 唔系，我觉得佢唔系肉嘅问题，系佢咧次次落货落好多咧，即系落到量大，咁佢入货咪平咯。跟住就落好多好重嗰啲防腐剂啊。跟住咧，点解我会知咧？以前我放工嗰阵咧，咁行过噶嘛，我好夜收工噶嘛。以前仲即系系啦，咁样行过之后闻到一阵嗰啲清洁剂味咁咯。佢啱啱开嗰阵有阵嗰啲烂肉味咯，系啊。跟住后屘可能佢知道唔掂啦，就落系咁落防腐剂咯。嗰啲清洁剂味啊，系啊，好似嗰啲漂白粉味咁噶，系啊。 你冇舐过嘢先？ 我冇帮衬过佢，我闻到嗰阵味我都惊啊，大佬，即刻走。 咁其他咧？其他即系譬如话， 另外有一间好正嘅黑心肉，头先都讲过黑心肉啦，就系、是。咁我 咩叫黑心肉啊？系咪即系？ 你听我讲。 嗰、那個黑心肉超正，跟住咧，咁我去買嗰啲 super size 嗰啲牛肉，你都知，如果你行鋪你知嘅，佢會切好曬咧，包住保鮮紙咁樣一嚿嚿嘅。咁咧，咁我師奶梗係揀最靚噶嘛，見到呢嚿又平又靚喎，紅卜卜咁啦，唔知咧買翻屋企啦。咁又忙啦，那個禮拜咁就隔咗幾日冇切喎。點知兩日之後攞出嚟想切啦，醃肉啦，哇！點解係面頭紅色入面有個黑色圈咁樣咧？即係佢唔係黑色，係黑紫色咁樣咧，好明顯係佢打。打啲防腐剂落去咯， 好似中咗毒咁 啊 嘛！ 系啊系啊，好似中咗毒咁咯，我即刻掉咗个鸡。 你嗰个有咩肉啊？牛肉定系鸡肉啊？ 牛super size 咯，猪肉都试过，我买猪肉都试过啊，瘦肉都试过啊。鸡肉就未试过咯，系、哦，你知唔知咧？考下大家咧，因为我有啲朋友咧就做嗰啲食品测试嘅，喺香港即系帮人验食药嘅。咁咧佢问考下你，知唔知猪咧边个部分系最多细菌？ 猪屎忽。 应该系肠系嘛？ 唔系啊，猪颈最多细菌啊，原来我都唔知道啊。佢话嗰啲猪颈，因为咧一啲猪咧喺个颈度通常会打好多针噶，嗰啲颈咧会 expose 好多细菌噶。佢叫我尽量唔好食猪颈肉啊。 啊，最中意食猪颈肉噶，摊煎猪 颈 肉。 同埋梅头啊，梅头食即系猪颈啊嘛，系啊。 澳洲嗰啲都有啊。猪 佢话因为啲猪打针系喺条颈度噶。 但系澳洲嗰啲 会安全啲啊？讲真。 澳洲啊，我谂佢打，因为佢问题。唔系边度出嘅问题，系嗰个去打针个口嘅问题啊！ 唔系，但系你我觉得系咪喺边度买嘅咧？你去唐人铺就自然多呢啲纽教嘢，会唔会？你去翻啲大型嗰啲超级市场，你比贵啲，咁啊，我觉得少呢啲纽教嘢，会唔 会？咁讲啦，我唔知啦，之前电视都有买过嘅，大型嗰啲超级市场咧，其实佢好呃称嘅，譬如你买嗰啲 roast beef 啊，或者买嗰啲 roast lamb 咧，佢咪好大嚿，包晒嗰啲保鲜纸，好实嘅。 你摸到？ 系啊，你摸都好重称噶嘛，原来咧佢打啲防腐水入去噶，等佢重称啲噶，系啊。 即系你讲紧系啲大商场，即系大超级市场。 系啊 ，Woolies Coast 嗰啲咧，佢咪一嚿肉好大嚿，好大包嘅，你睇到好多水噶嘛，原来佢打针落嚿肉度噶，系啊。电视做过啦，呢、這个系啊。 唔系咁我宁愿俾佢呃下称都好过有打针。 但 系 嗰啲 唔好 犀利喎，佢搭佢系。 本身自己有冇即系嗰啲点讲啊？嗰啲調查或者係嗰啲抽樣調查咁樣嘅，都應該可以防，即係防止呢啲事發生嘅。其實 防腐真係唔辦法噶嘛，係嘛？ 唔係，其實之前電視都做過㗎。澳洲咧，佢有啲收翻大 outside 咧，如果佢落一個份量咧，佢唔算犯法㗎。跟住咧，政府咧試過去啲越南鋪，都越南鋪啲越南人好狼㗎嘛，落好多㗎。點解越南鋪用咁多咧？你知唔知越南鋪咪整啲串燒嘅？ 系啊， 即系你买过啦，原来嗰啲好多防腐剂噶，系啊，佢将啲啲肉咧未过晒期啊，冇人买，摆出去好耐就搞碎佢，跟住系咁落防腐剂咯。 唉，即系麦当劳又唔食得，跟住越南又唔食得啊！ 唔怪之而家啲人咁长命啦、啊，屌原来又食咁多 腐剂。系啊，我都有个经验系少少题外话咧，佢嗰啲嗰啲河粉啊，我哋干炒牛河啊，嗰啲河粉咧，越南做嗰啲咧，佢系特别多防腐剂嘅，佢即系柜面几日咧都可以攞翻出嚟用嘅，所以啲牌子又系好紧要咯。 系啊系啊，呢个听过啦。 喂，唔系、啊，即系譬如嗱，我平时啦去开嗰啲唐人超级市场咁样啦，咁因为你譬如打边炉啊、剩啊，咁你一定要去唐人铺买嘢噶嘛，你外国。即係外國啲超級市場冇雲吞嗰啲咁樣噶嘛，咁我通常咧，我去到譬如通用咁樣啦，咁我入去，咁我買，我揀雲吞啊，揀嗰啲水餃啊，剩啊，我因為有好多種咁樣噶嘛，咁大陸入進口入嚟都有好多嗰啲唔同牌子咁樣，咁但係我揀嚟揀去，我始終都係揀翻即係澳寫明係澳洲做喎，但係。即系你咁讲，其实系咪即系其实嗰啲都有问题咧？ 开名啦，譬如早几年咧，有间燕字头嘅咧，系呢度做噶嘛，但系佢系唔好食兼又系落我朋友话俾我知系好多防腐剂咯。 但系佢入边嗰啲肉系咪中国嚟噶？ 哦，呢、這个无从稽考，我唔知道。 系啊，我听过话澳洲做啲水饺有啲肉可能系中国噶，我听过呢、這个。 亦都唔出奇，因为啊 ，Kevin 头先讲，你佢如果嗰啲卖肉嗰啲铺头系，佢系如果系国内啲肉，一定系急冻空运过嚟咧。喺譬如我行过系嗰个叫做 Auburn 啊，嗰头有啲冻肉铺，我哋以前都去买过噶。佢就系一大柜一大柜入，咁佢再批发出去出边嘅肉店嚟到俾普通市民买噶嘛。个流程应该系咁咯，个运输上。 嗱，讲开 Auburn 咧，咁有个题外话啦，大家知唔知 Auburn 最出名系咩 ？Auburn 系嗰啲回教子。 系啦，仲有咧，即系譬如讲翻啲亚洲嘅嘢 ，Auburn 唔系福建人最多啦，系咪？ 最多咩餐厅？知唔知道？ 中东嗰啲系嘛？中东嗰啲好多喎。 错。 系啦，中东 kebab 嗰啲啦，你知唔知 kebab 入边即系嗰啲肉咧，都系即系超晒标嘅啲菌，但系咧，因为即系我平时惯即系平时食开啲 kebab 咧，即系见到佢啲肉系咁喺咁烧住咧，咁你会觉得啊熟晒啦 ，OK 啦，冇正冇事，但系嗰啲其实系最多菌咯。 我有朋友系卖嗰啲嘢噶，跟住咧好似话一条嗰啲肉可以用两个月噶。 吓、 啊，但系其实你。哇！你讲今 我有朋友开 burger 同埋卖 kebab 噶，系啊。 喂，食两个月啊，嗰同一嚿嘢。 唔系啊，因为佢嗰个转转转好大串噶嘛，其实咧佢咧一路切切切会细条噶嘛，咁嗰个咁大碌嗰嘢咧可以用两个月噶。即系最你两个月之后用唔晒要抌咗佢咯，系啊。 哇！但系两个月都死啦。 但系佢系两系咪两个 concept 嚟噶？你多少即系多菌少菌同有啲咩菌？即系多菌，但系其实佢唔系啲有毒嘅菌，即系你唔系大肠杆菌咁样，咁咪咁系其实就冇乜嘢噶啦。 哦，咁其实你咁谂嘅话，大菌食细菌即系乜都冇事，即系都冇事嘅。咁但系， 其实你菌你可以杀啦，但系有啲嘢你唔可以杀噶。譬如咧，你知唔知澳洲啲鸡咧好多打荷尔蒙噶？我唔敢买平嗰啲两蚊鸡噶， 吓、啊、即系嗰啲即系超级市场嗰啲鸡都唔得。 系啊，嗰啲鸡髀好平噶嘛，两蚊一 kilo 嗰啲咧，原来打好多针噶，打18美噶，系啊，我唔敢买噶。 哇，咁你平时食咩噶 ，Catherine？ 我买 Lily Del 咯，我食 Lily Del 或者食 Marco 或者买 Organic Chicken 咯，直情。 你要买烧鸡啊？ 有啊，10蚊只嗰啲啊嘛。 十蚊只有啲平嘅唔使啲嘛，6蚊一只烧鸡 啊！系啊系啊，有时5蚊啊，大减价系。 系啊，你谂下，5蚊一只烧鸡，你攞翻嚟要即系有一只生嘅鸡，你要几多钱咧？你做烧鸡又要好多电噶嘛，有好多人工啊，嗰啲灯油火蜡嗰啲嘢噶嘛。咁你攞只鸡翻嚟，即系要如果你唔系1-2蚊，你边有得赚啫？你卖5-6蚊系嘛？ 哇死啦！我成日贪平买。 你咪1-2蚊，要攞只鸡埋1-2蚊啊！嗰啲咩鸡？ 嗰啲鸡千祈唔好买啊！点解咧？佢哋咧打好多针啦，跟住咧好变态啊！跟住咧你买咧，点解我会知道佢哋即系打咁多针咧？嗱，你买啲鸡腿翻嚟咧，切肉，我啲师奶中意买啲鸡腿翻嚟切肉炒啊嘛，悭钱啊嘛。跟住咧啲肉会缩水噶，好犀利噶，缩达系啊。譬如你买2kg肉，可能会变咗1kg咁样缩到。 哇！ 你买 Lily 定唔会噶？系啊。 哇！ 其实大家有个结论啦，简单啲讲就系俾贵啲啊，俾贵啲稳阵啲啊。 有时未必个，俾贵啲未必系会好啲，因为如果你成个市场都系咁嘅时候，佢即系你可以嗰啲渣嘢都可以卖贵啲，呃人噶嘛。你卖贵啲，你以为佢 OK 噶啦嘛。 啊，或者可以揾集讲下，其实而家好多农场啊，或者好多生产咧，都俾啲外国人控制咗噶啦，所以你都好难讲噶。 你即系外国人定系内地人啊？ 有啲农场好大部好多而家中国人嚟买农地啊嘛，跟住仲有啲新加坡人啊，其他国家啲人都嚟抢嘛，而家日本人又话嚟抢农地啊嘛。 讲开譬如话农作物咁样啦，其实咧即系近排2月嘅时候咧，都有段新闻就系话咧，发现咧好多话虽然系话纽西兰进口嘅蔬菜咧，其实咧系中国嚟嘅，因为咧基本上中国咧就运啲菜啦，就系纽西兰，跟住咧就用喺纽西兰度就运翻过嚟，咁就当系纽西兰嚟噶啦啲嘢。 但系我成日买餸噶嘛，咁咧发现嗰啲譬如 home brand 嗰啲咧，你睇到咧好多写住pack。是 pack in Australia 咯，而家好多發覺超級市場好多嘢已經唔係 made in Australia 咯，係 pack in Australia from imported ingredients 咯，即係佢唔係澳洲出嘅咯，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 又從來都唔敢用 home brand 嘅喎，即係除咗咪總之係擺落口嘅嘢，我都唔夠膽用啊。 咁俾香港嘅人知道啦 ，home brand 其實即係好似譬如話百佳牌啊、惠康牌咁樣啦，即係惠康自己裏面嘅牌子咁樣。 就算你買 Eros 啊，即係以前澳洲出噶嘛，嗰個阿洛斯香港都有得賣噶嘛。以前佢喺澳洲做噶嘛，我啱嚟澳洲嗰陣，而家佢哋咧澳洲嗰兩間廠都執咗，跟住翻大陸生產呢邊 pack 嘅啫嘛。 嚇、啊！真係㗎，即係係 啊！ 你講嗰啲餅乾都係唔係澳洲做㗎？ 唔係㗎。 嚇、 啊！Kellogg's 都系啊，嗰啲粟米片咧，而家菲律宾做嘅，你睇下个盒。 哎呀，咁点算啊？ 系啊，佢嗰个阿洛斯咧，印咗中文，我发觉都有5-6年噶啦，有中文字 嘅。唉，咁其实唔紧要嘅，即系你啲大公司，即系你喺边度做，咁你又啲大公司嗰啲 QA 做得好嘅话，咁食落都放心嘅。 系啊，仲有料爆啊！之前咧，唔知道有冇听嗰个消息啊？就系话咧，因为中国咪有啲毒奶粉嘅， 系 咁佢哋卖唔出咧，你知唔知佢爱嚟做咩啊？ 俾饲料嗰啲其他个生物链下一浸食啊嘛。 其中一个咯，但系呢个唔系最主要。我即系听啲人讲，大陆人同我讲噶，佢话佢哋攞晒嚟做雪糕同埋做饼干啊。我唔敢食大陆啲饼干噶，所以 唔系啊，佢嗰啲最弊系佢唔系食大陆饼干啊，佢运嗰啲奶粉翻过嚟呢度喺呢度做嘅饼干啊嘛，个原料、 okay. 个原料啊嘛，所以其实而家咧，你话啲人话其实澳洲以为澳洲嘢系好安全，可能其实你谂下，因为而家全球化咗，可能 已經唔安全㗎啦，遲啲可能啲蛋呢就係大陸運過嚟人造蛋呢喺度買 咗。唔係應該咁樣講，你喺澳洲度呢，你食澳洲嘅嘢就應該係死得最遲死嘅一個囉，相對地。 都係死㗎，死遲啲。 係咪死遲啲囉，冇辦法㗎，而家咁樣係咪先走唔甩啦。 但最恐怖嘅就係而家即係盡個都係冇一個法律係可以控制或者係去有監管去呢啲嘢囉，尤其是即係譬如話我好似洗黑錢咁樣，啲洗人哋洗黑錢我哋洗菜咁樣，即係啲中國運啲菜過嚟喺外地，咁跟住再入返嚟就話係 import from 即係譬如話紐西蘭啊，譬如話即係或者係其他啲比較特別啲嘅國家，即係你會有信心啲嘅國家，咁其實可能啲來源都係中國大陸嘅咁樣，所以即係講真，即係食米冇事啦，係咪 米都有事啊，你知新安米澳洲米啊。 係啊好出名 啊。 但其实呢佢个包佢嗰啲米呢佢唔系每一做呢，即系唔系每一个 batch 呢都系澳洲米嚟㗎。佢有时有啲你留意一下呢，嗰啲包装入面写住呢有可能系入口米嚟㗎。可能喺越南入口啊。 係沟米㗎。 係啦即系佢因为佢有阵时受天气影响或者个生产呢佢系出未俾出到咁多㗎嘛。咁可能佢澳洲米除咗供应你落即系自己本地仲有出口㗎嘛。咁出口嗰啲米咁可能佢即系有个 order 几多又要生产几多，但系你有啲控制唔到嘅时候呢佢冇咁多米嘅时候佢喺第度买返入嚟㗎。其实喺第度买返啲米入嚟呢可能平过你澳洲种㗎嘛。所以呢个先系问题㗎嘛。所以其实我哋讲咁耐呢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呢，其实喺以前呢譬如你咗十几廿年前呢可能你澳洲嘅嘢真系澳洲做嘅。咁真系比较好啲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呢嗰、那个全球化经济同埋你有差距㗎嘛，同譬如同亚洲其他落后国家你嗰、那个成本啊。成本你有差距嘅时候咪造成佢可能有啲原料呢佢就唔会喺呢度攞囉。即係會係入口囉。所以正話我哋講話嗰啲咩橙汁啊、餅乾啊嗰啲咁樣，嗰啲咁嘅原料可能有一部分係澳洲嘅，但係呢佢可能佢supply 唔到咁多嘅時候呢佢就會喺大陸入啲原料嚟。雖然都係喺呢度做，但個原料呢就佢未必會係喺呢度生產嘅。 係啊，好多嘢都唔喺度生產㗎，大家千祈唔好飲嗰啲貢茶嗰啲啊。 我老婆又好中意飲珍珠奶茶㗎喎。 嗰啲有啲鋪頭呢佢哋唔係真係搵茶葉沖㗎，係搵化學嘢滲落去㗎。一滲一斤就变茶㗎啦，係啊。同埋嗰啲果汁化學嘢呢已经验到，之前咪又话有咩嗰啲尿片珍珠嘅，跟住又话嗰啲化學嘢飲咗致癌㗎嘛。即係佢嗰啲味呢，譬如佢青蘋果，佢唔係真係俾青蘋果你㗎嘛，俾嗰啲化學嘢你㗎嘛。 我想问下咩叫尿片珍珠 啊。之前报纸咪卖过嘅，就係话佢嗰啲 PP 膠呢係嗰啲膠係整珍珠奶茶咪有啲珍珠嘅。入面发现咗有啲成分呢係整 BB 尿片嗰啲 PP 膠嘛。所以佢会令咯，因为佢要嗰啲落嗰啲成分先会令噶嘛，嗰个珍珠系啊。 我成日都觉得去饮珍珠奶茶嗰啲珍珠都唔知咩嚟噶，系怪怪地咁，所以通常我都系叫佢唔使落珍珠嘅。 我系觉得咧，其实嗰个趋势都系咁噶啦，即系因为其实即系天然嘅食材咧，其实系唔足够养活全球人口嘅，所以咧佢有好多嘢全部都系嗰啲用啲人造嘅嘢，用啲合成嘅嘢嚟做咗啲嘢出嚟，先个食物先至够供应咯。即系其实我谂系呢样嘢无可避免，只不过系睇下佢做嗰样嘢系即系就算唔系天然嘅嘢，系咪对人有害嘅啫？如果唔系，其实我哋入口嗰啲嘢都，不理就算食鸡咯嘅鸡都唔系真系即系所谓走地鸡养出嚟嗰啲鸡嚟噶啦，都系好多古灵精怪，可能喺实验室铺雕出嚟嘅嘢嚟噶啦。 系啊，仲有想讲翻咧，澳洲好兴饮咖啡噶嘛。 系啊，喂，咖啡唔好讲，唔好掂啊！咖啡咩事、啊？ 咖啡咧，我唔敢去超级市场买嗰啲咧，咪 pack 好摆喺个雪柜嗰啲嘅。我一定要买嗰啲系佢即刻炸俾我睇嗰啲，即系嗰啲冲咖啡嗰啲咧。因为咧，我睇过咧，上网有人放个片咧，嗰啲超级市场嗰啲咖啡系完全冇咖啡成分嘅，系咖啡精嚟噶，牛奶加咖啡精或者加嗰啲可可精咁样咯。 正常你都 expect 佢系呢啲嘢噶啦， 跟住再加咖啡因咯，好恐怖啊！跟住 你都 一滴， 唔系，但系佢即系理论上佢嗰个咖啡精系都系咖啡做嘅，系咪咁样啊？ 唔系，咖啡嚟噶，化学嘢嚟噶， 系啊，连咖啡成分都冇， 系啊，冇咖啡成分噶，佢啲咖啡系点嚟咧？系加咖啡因啊， 即系直接沟出嚟咯， 系啊。 part one 呢个结论就系话咧，我哋喺澳洲咧都系唔代表系好过香港好多，我哋都系食紧一啲即系奇奇怪怪嘅嘢，咁所以咧大家都系等死算啦。咁所以咧 唔使嘅，我哋如果你屋企后院大，考虑下自己后院种菜。 我自己种啊，而家开始种紧嚟。 通常人哋种草先喺后院自己种嘅喎。 唔系啊，我好多朋友种嘢食噶，自己系啊。 可能就是自己 种啦，冇可能种到够自己食嘅话，你夹唔中。 够噶，好犀利！佢哋种嗰啲咩节瓜啊，种甘蔗都有啊，跟住乜都自己种啊，苦瓜乜都自己种啊，有啊。 但系我 见过有大陆嚟个朋友，佢真系样样都种到，同埋够食 唔系，我都有啲教会朋友咧，成日种菜嘅，咁跟住都系有啲，我哋有啲大陆嘅弟兄姊妹咧，都会即系譬如种多咗啲菜咧，就会即系同我哋分享咁样嘅。咁但系咧，有时咧我认住咧，即系都系有机肥料嘅时候，我就我食紧佢啲屎咁样，所以即系我认住有咁嘅感觉，所以我都系唔系好敢食嘅。但系即系我谂，起码呢啲都会健康过，即系你买啲农药菜咁样咯。 喂，但系真系好难服侍喎、啊。嗱，佢要么就系买啲嗰啲有农药咧，买啲有机农药嗰啲人化学嘢，要么就系用天然农药，即系沿用天然嘅肥料咁样食啲屎。 啊，讲起菜咧，又有嘢。 喂，我哋阿达啫。 喂，够钟啦呢一集，呢节啦，我哋下一节再倾啦。 好啦，拜拜。 Okay.